对，不要玩大了， 哎，别玩大了哈。像很多网站会出现愚人节玩大了，会有很多这个不太好的后果。 嗯，是的。 好的，那这时间我们新闻客栈就结束了， 对，关门了， 哎，关门了，明天见，晚高峰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。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清明三天哪里去？安阳伟耀迪 4S 店邀您一起赏民俗，捏面人、吹糖人、写龙凤字，边玩面看车，更要多款奥迪特价车，83790100，金梁路廊伐路口北。 老公，他好棒啊，能量充沛又持久。 那当然了，这回能满足你的需要了吧？快充一小时，畅行300公里，帝豪 EV300， 老司机的明智选择。购车就到富电新能源 4S 店，5612-4215。 辉宝行宝马 4S 店邀您参加好友行动，凡推荐朋友来电购宝马，最高获5年免费保养。地址：京港澳盐村出口盐村公交站东侧，服务热线5994-3555，5994-3555。 领先，天生属于锐者，无人可以阻挡您前进。一台具有青春活力的城市跨界 SUV 帝豪 GS 耀世登场，欢迎莅临沃德龙顶吉利展厅。品鉴热线：0108030-8588。家居建材何处寻？大屋国际欢迎您，一次选择，一生信赖，7天无理由退换，6万平米超大展厅，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，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。450亩地长期招商，现有库房14万平米，整租分租均可，招商热线4006540068。450亩地长期招商，招商热线4006540068。 我的天哪， 咋了？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1斤多白酒，今儿你居然没翘班？ 那当然，昨儿喝的是鲜透，晚上不叫水，第二天啊也不头疼，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。 真假的？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，哪儿有卖的呀？ 就在良乡北路园，告诉你电话 啊， 139-1011-3033。 好嘞，记住了。 涿州新闻，涿州新闻。 各位好，欢迎收听这时段的涿州新闻。3月28号，涿州市委书记王艳青带队，陈宇、张金科、刘俊宇等市领导以及市委办、农工委、农业局、民政局、教育局主要负责人来到富平县，开展5包1帮扶对接活动。3月28号，涿州市组织收听收看2017年全国医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，会议通报2016年医改工作进展和2017年医改重点工作，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。在4月2号自闭症日即将到来之际，由涿州市残联主办的“爱在蓝天下”宣传教育活动于3月26号在涿州市文化广场拉开帷幕。该活动旨在让本市的自闭症儿童得到更多的理解和关爱，帮助他们健康快乐的成长。涿州市京津冀全民广场舞大赛2季即将开启。近日，涿州市广播电视台与涿派呛锅鱼正式合作签约，全程支持本市2季全民广场舞大赛。近日，涿州市孙庄乡西横旗村的村民们开展集体植树活动。春回大地，万物复苏，涿州市临屯镇抓住当前植树造林的有利时机，及早动手，精心组织，周密部署，全镇迅速掀起植树绿化的新热潮。好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

我曾做过一个美梦，梦里听见你的歌声，你的声音就好像小童里。我曾问你是否谈过爱情，你却把头儿摇动。白白的手多玲珑，风姿千万种千万种，倒叫我对你动了。曾做过一个美梦，梦里躺在你的怀中，你的心房静静地在跳动。我曾问你是否懂了真情，你却把头儿摇动。弯弯叫我对你动了情，倒叫我对你动了情。 Yeah.

上心头，刹那间我泪如雨下。昨日我竟带你远出，望着街对面一动不动，那一刻仿佛回到从前，不由得我已泪流满面。

是现已深知这是渺茫，

房山区还将启动相应的配套改革，如启动乡村教师定向培训计划，启动达标式教师培训要求，如房山区已经在初中英语教师培训中开始实施，加强编制管理，启动盘活教师存量工作，通过岗位管理统筹乡镇内教师编制，打包核算，跨校上课等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感起伏从不平，到如今都成烟雨，今夜成空，宛如回首秀丽风，悠悠一缕香飘在深深旧梦中，繁华落尽，一身憔悴在风里，回头是无情也无语。明月小楼，孤独无人诉情衷，人间有我残梦未醒。漫漫长路，漂泊，尝尽人情淡薄，热情热心，换冷淡冷漠，任多少深情独享寂寞。任随风过，自在花开花又落，不管世间沧桑如何。满腹相思都沉默，只有桂花香暗飘过。 灯火通明，是谁开始第一声招呼，打破了午夜的沉寂，空中弥漫着海的气息，叫卖的呐喊向着生活的回忆，天地茫茫碌碌的脚印，

经在路上了，堵车就没所谓，下班了，工作就没所谓，不知道晚饭吃什么，随心就没所谓。 我是彤彤，只想听听好歌，陪你一起回家。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是一个没所谓的麦克风。 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，我是彤彤。珍妮她演唱过很多经典的歌曲了，在91年的春节晚会上，她唱了一首《鲁冰花》，就瞬间的红透了大江南北。但是在她的很多歌曲当中，作为90后的我来说，比较喜欢《海上花》。它不是那种单纯的情歌，那我相信创作者的初衷也不在于此吧。可是你要只看歌词的话，它又的的确确的是一首情歌，但是当中的那一份情啊，变得非常的细腻内敛。接下来是朴树为韩寒电影所创作的歌曲《平凡之路》。 你要走吗 ？Via Via， 易碎的骄傲着。那也曾是我的模样，沸腾着的，不安着的。你要去哪 ？Via Via， 谜样的，沉着的。故事，你真的在听吗？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。穿过人山人海，我曾经拥有着一切，转眼都飘散如烟。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，直到看见平凡才 像他像那野草野花，绝望着也渴望着也哭也笑平凡着。 实话，这首歌我第一遍听的时候没有特别的被触动到，当仔细了去琢磨了他的这个歌词，然后再听第二遍第三遍的时候，真的开始有点热泪盈眶的感觉。歌词写出了很多年轻人的彷徨、梦想还有坚持，而这首歌它也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 MV 或者是一些电影的片花，没有任何的角色或是情节，就是一辆汽车的背影在公路上行驶的镜头。继续来听戴娆绽放。 将我摘走吧，在枯萎之前，没有你夏天我会更思念，因为爱情并不远。风吹来的稻米香满天，弥漫着闭上眼就看见，好想给夏天留个念，却只剩满手香甜。

得当时听这首歌的感觉，就不是你一听就会哼唱的那种流行，也不是让你百听不得其解的那种蔷薇。另外歌词呢也非常的好，没有人问我过得好不好，现实与目标哪个更重要，一分一秒一路奔跑，烦恼一点也没有少。就这样的几句呢，很形象的就描绘出了人们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奔波忙碌，然后身心复合却日益沉重的迷茫和失落。没所谓的麦克风，继续听到的是王心凌《花的嫁纱》。 清明三天哪里去？安阳伟耀迪 4S 店邀您一起赏民俗，捏面人、吹糖人、写龙凤字，边玩面看车，更要多款奥迪特价车，83790100，金梁路廊伐路口北。汇宝行宝马 4S 店邀您参加好友行动，凡推荐朋友来电购宝马，最高获5年免费保养。地址：京港澳盐村出口盐村公交站东侧，服务热线5994-3555，5994-3555。 厂家车展聚会来袭，2017第14届全国百强县市汽车巡展重磅登场，4月8日到9日，涿州宜家旺购物广场，国产合资进口车型一应俱全，厂家车展更放心更省钱的车展。 哪款电车续航给力呀？ 吉利帝豪 EV300 呀。 哪款电车充电省心啊？ 吉利帝豪 EV300 呀。 哪里能买帝豪 EV 呀？ 富电新能源 4S 店啊。购车热线5612-4215，等你来哦。 你知道北京哪有正宗的重庆火锅的噻？你知道哪个重庆火锅还有川剧变脸的噻？快来大营屋重庆自助连锁火锅，用餐时孩子还能免费在儿童城游玩，原价59，99听众只需49。良乡拱辰街国泰商厦对面瑞城广场5层，131-2128-9966。 领先，天生属于锐者，无人可以阻挡您前进。一台具有青春活力的城市跨界 SUV 帝豪 GS 耀世登场，欢迎莅临沃德龙鼎吉利展厅，品鉴热线0108030-8588。 搜索实时热点，网罗天下资讯，开车听资讯。 中新网消息，滴滴近期发出通知，按照北京市交通部门有关规定，3月29号，北京市范围内我们将逐步停止对非京牌司机进行派单。滴滴方面对此已经回应，4月1号前全面停止对全北京地区包括6环外外牌网约车派单。据了解，除了滴滴之外，易到用车等也在逐步降低外地牌照网约车的数量。对此，滴滴表示将会采取技术等多种手段提升效率。此外，由于外地车牌网约车的下架正好赶上清明假期出行高峰即将到来，滴滴提醒消费者多使用预约、拼车和顺风车等出行方式，提前规划出行方案，避免受到影响。北京日报消息，记者29号获悉，我国将在快递业推广使用实名收寄信息系统，力争在2018年年底实现国内邮件快件实名收寄信息系统基本全覆盖。北京地区将在5.1前全面推广应用，实现全部邮件快件实名收寄。即将投入使用的实名收寄信息系统由国家邮政局统一指导建设，寄递企业采集实名收寄数据信息并实时上传，邮件快件揽收人员利用8枪、手机 APP 等结合身份证识读设备，对寄递用户信息进行数字化、自动化采集，并利用移动通信网络进行实时传输，一次性比对采集，重复共享使用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没所谓的麦克风，由利新航北京奔驰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。 已经在路上了，堵车就没所谓，下班了，工作就没所谓，不知道晚饭吃什么，随心就没所谓。 我是彤彤，只想听听好歌，陪你一起回家。我们之间的距离，只是一个没所谓的麦克风。 是很深很深的感情，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了，虽然还是会很怕很怕再伤心。 来自刘若英的《人之初》，这首歌的作词呢是叫做陈梅，里面有句歌词是这样写道：人之初，爱之深，这么久以后没想到又想到那一个人。其实这些歌词呢，陈梅都是针对奶茶的性格和语气做了最深入的揣摩，所以你都会觉得这就是刘若英自己说的话吧。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，是来自于王菲的《红豆》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。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，我是彤彤，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，拜拜。 还没好好的感受雪花绽放的气候，我们一起战斗会更明白什么是 是北京时间。